香格里拉心里也带来成长天堂，不在远方回头，原来在心上。明天的香格里拉如何才能够到达遗忘，多少沮丧才能昂首在侧吗？

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在你我的心里流动，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 Yo man. 有多伤人吗？